浙江的探索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动的省域范例。 在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方面，也形成了一些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发展的这种康养产业啊，像幸福产业啊，包括一些个绿色农业啊，包括一些个生态旅游啊等等，为这种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架通了这么一个转换的桥梁。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计划提出了8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等。计划还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从加强组织领导、壮大全民健身人才队伍、加强全民健身安全保障、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本台消息，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通知提出，从今年起，每年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校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报考优师计划的考生均需参加当年全国统一高考，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后获得录取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进入第11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谢思义和王宗源包揽跳水男子单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管晨晨和唐希静在女子平衡木决赛中同样为中国队包揽冠亚军，邹静媛则以16.233分的高分在男子双杠决赛中获得冠军。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漂亮，谢思义完成了最后一跳。 在跳水男子单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谢思义表现出色，从第一跳起就始终处于领先，最终以总成绩558.75分获得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宗源摘得银牌。此前，谢思义和王宗源已经联手拿下本届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谢思义， 对奥运会来说，对每个人的梦想就是最高，就是奥运会。所以大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没有说那么随便的就你就可以走到奥运的舞台上，然后登到最高领奖台。 在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中国选手邹静媛凭借着16.233的高分，以近乎完美的表现拿下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尤浩获得第4。 两杠西里下法了，盯住邹静媛。 在此前进行的体操男子团体比赛中，邹静媛同样在双杠项目中顶住压力，完成了高难度动作，帮助中国队获得了男子团体的铜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比赛中，中国组合刘浩和郑鹏飞夺得银牌，中国皮划艇队时隔13年再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刘浩， 首先我们没有在关注这个成绩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想着把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给它完美的给它表现出来吧。但是可能就是在这种奥运会比较紧张的氛围里面啊，这可能还有稍微的一些欠缺吧。但是遗憾的同时也还是挺高兴的，也是打出了咱们的风采吧。 张东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决赛中排名第六，其他比赛中在男子三级跳远资格赛中，朱亚明、方耀庆发挥出色，双双晋级决赛，吕慧慧和刘诗颖则携手晋级女子标枪的决赛。乒乓球赛场在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新加坡队晋级四强。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1例，江苏45例，湖南6例，湖北3例，河南2例，云南2例，北京1例，上海1例，福建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1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23例。现有确诊病例1157例，其中重症病例2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8683000剂次。 江苏省今天下午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24时，江苏省累计报告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及其关联疫情确诊病例327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总台驻江苏记者李晓、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张祖明报道。 针对南京禄口机场疫情爆发源头问题，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明浩介绍，南京的220例本土确诊病例中，机场工作人员占到了44%，包括保洁人员、地服人员等，密接占52%，机场旅客或经停史8人。 从发病时间看，发病时间最早为7月13号，13号至20号发病数有上升趋势，25到27号处于高峰平台期，之后发病数波动下降。从聚集性情况来看，报告人数5到9人的有6起，大于10人的有2起。规模最大的一起聚集性事件共涉及33名续发病例，共传播5代，涉及9个家庭、2个棋牌室。 在江苏省的327例确诊病例中，南京市确诊病例220例，扬州市确诊病例94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淮安市确诊病例10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宿迁市确诊病例3例。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明浩： 南京主要为机场相关人员传播，扬州涉及到棋牌室，淮安涉及到旅行团。截至目前，3个市的病例绝大多数都在管控区域、管控人群中发现。本人疫情最初发生在机场，人员流动大，在扬州又因为棋牌室等形成了聚集性的疫情，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扩散。 针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江苏省已设置了572个道路查验点，累计查验车辆达到了186.5万辆，人员查验了271.96万人，劝返人员达到了32.51万人。在查验过程当中，发现了黄码人员3499人，红码人员20人。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尚建荣表示，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暂停审批全省的大型群众性活动。 目前全省45371家棋牌室、麻将馆已全部暂停营业，已审批的已于8月份举办的19场大型活动已全部取消或者延期。文娱场所、线下的培训机构已分别采取暂停营业措施。 上海市今天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上海浦东新区一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尚未发现新增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存在关联。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报道。 新增病例为浦东机场货运区一名外航货机服务人员，男性，53岁，其职业为驾驶员，负责外航货机机组浦东机场闭环运送。该病例曾于7月21号和7月28号进行例行核酸检测，2次结果均为阴性。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吴金雷： 到目前为止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来看啊，这个患者呢，他近2周呢，其实从来没离开过上海啊，也没有外出的旅居史。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病例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有关联。疾控部门呢，我们正在抓紧开展基因的测序工作。 经连夜排查，截至到今天9点，已排查到在沪密接的密接234人， 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64,860名筛查对象完成核酸采样，27,174人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余样本尚在检测中。新增病例是否也接种过国产新冠疫苗？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介绍，机场集团100%接种了疫苗，通过昨晚的筛查也发现，机场周边没有出现一例阳性。张文宏说， 机场的这位员工当然接种过疫苗，因为按照我们疫苗接种的规范，高危人群都必须接种疫苗。所有的疫苗接种没有突破病例的疫苗是不存在的，新冠的疫苗接种之后一定会有接种过疫苗的高危人群的感染，这是必然的，这才会有所谓的疫苗的保护力这一说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比以前没有接种疫苗的时候，一旦发生这样的病例，它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如果周边的这些人都进行了充分的接种，病毒的传播的速度它会大幅度减缓的。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因为疫苗的广泛接种使得病毒的传播的速度大幅度的减缓，对于我们防疫部队应对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就会做到心中有数。 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通报，截至昨天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6例本土确诊病例，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涉及黄冈市红安县、荆州市沙市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地，均为江苏淮安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武汉市决定迅速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面筛查核酸阳性和无症状感染者。 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2021年第20号令，即日起，在张家界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张家界，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市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根据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公布的全国中高风险疫情地区变化，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12306网站等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决定对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宿迁、厦门、商丘、黄冈、荆州、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益阳、湘西州、海口、成都、泸州、绵阳、宜宾、德宏州共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具体停运期限和车次可以通过12306网站查询。 重庆连日高温红色预警，40度以上高温下，核酸检测人员全副武装，挥汗如雨，筑牢抗疫防线。截至今天中午12时，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双福片区第二轮核酸检测采样171,141份，检测已出结果166,068份，均为阴性。 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铁路部门推出免费退票措施。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李思墨报道。 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决定推出免费退票措施。自即时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2021年8月3号24时前已购各列车次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疫险的一同办理。北京西站党委宣传助理袁旭冉： 今天到窗口退票的人较平时略有增长，北京西站呢也会随时根据客流需求增开窗口，满足旅客办理改签退票的业务需求。同时，为了避免旅客在车站的排队等候，也建议广大旅客优先通过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 铁路部门同时提醒乘客，在出行前及时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行程，在旅途中加强个人防护，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 另据了解，民航局今天表示将升级国内航班和机场运行防控措施，国内航班保障人员按每周2次的频次开展核酸检测。 南海热带低压向闽粤沿海靠近，福建省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总台驻福建记者陈庚、厦门台记者陈文静报道。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重要天气预警报告， 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八点位于南海北部近海海面，距离闽粤交界西南方向约45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预计该低压中心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未来24小时有可能发展为台风，最强可达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将于5号擦过或登陆粤东到闽南一带沿海。厦门市气象局副局长李唐华介绍说， 从明天开始到6号这段时间，会对整个福建的中南部沿海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它的风雨的要素的影响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要跟它的路径有密切的相关。假如是在汕头附近沿海登陆，再穿过我们省，那这个风雨就会非常严重，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情况。 福建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4级预警，预计明天夜里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5号起，各渔场及福建全省沿海风力自南而北逐渐加大，最大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同时，沿海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河北省7月下旬以来严重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13时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水利部今天会商分析研判，受近日降雨影响，松辽流域局部江段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要求继续科学调度水库，拦蓄上游来水，为松花江干流洪水错峰。 针对汽车芯片市场哄抬炒作、价格高企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根据价格监测和举报线索，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 辽宁朝阳至临海南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今后大连到北京4小时可达。 新疆日前启动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作，这是自2000年以来新疆第22次向这条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实施生态输水，截至目前已完成胡杨林区补水2.35亿立方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点19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亿9823万4951例，死亡422万7359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510万6760例，死亡613615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亚洲方面，日本2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93例，刷新了周一的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第五波疫情正在日本全国各地蔓延。此外，东京奥组委今天发布的消息称，新增了18名奥运相关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已累计294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 8月2号，已进入紧急状态的6个都府县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在家中隔离疗养的人数已达约3万人。奥运会开幕前的7月21号，这一数字约9000人，仅在不足10天内就增长了2倍多。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韩国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刷新最高纪录，韩国正面临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截至今天上午，韩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万例。根据韩国卫生部门今天的消息，韩国国内首次出现了2例感染德尔塔加变异毒株的病例。欧洲方面，近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新增感染病例都出现了上升的势头，但欧洲各国为保持经济社会开放，普遍不愿意再次实施严格限制经济和社交活动的措施。总台驻欧洲记者一心。 法国目前的单日新增病例数约为2万例左右，而在7月初时，法国的单日新增病例数仅为2000余例。德国的情况要好于法国，单日新增病例数约在2000例到3000例，而在7月初时，德国的每日新增病例数仅约200例。 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新增病例数也都比七月初时有了显著增长。英国8月2号报告单日新增病例约22000例，仍然保持在高位，但比七月中旬时单日新增超过50000例已有显著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疫苗接种率在欧洲国家中是最高的。 中东地区，伊朗目前正处在第五波疫情，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国内广泛的传播。根据伊朗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在过去24小时里，伊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000多例，这是伊朗自去年年初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感染记录。 针对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少数政客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多国人士指出，应该相信世卫组织3月30号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无视证据，企图诋毁和污名化中国，只会破坏科学溯源工作。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哈里洛克2号举行线上记者会，他强调新冠病毒溯源至关重要，但这应该由科学家们来认定，人们需要的不是政治答案。 病毒溯源是很迫切的问题，但我们应该把这一问题留给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用科学研究去证实。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答案，而不是政治答案。 津巴布韦政府新闻宣传和广播服务部部长莫尼卡·穆茨万古瓦日前批评美国等国带有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穆茨万古瓦强调，新冠病毒溯源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将阻碍全球合作抗疫进程。 在与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染性疾病斗争的时候，对一些国家和特定群体进行政治指责和污名化的做法不应有任何立足之地。 而针对新冠病毒系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论调，瑞士传染病防控权威专家迪迪埃皮泰日前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没有理由假设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针对中国的相关指责更多的是政治性的。由新加坡媒体人创办的南洋时评日前也发文指出，美国方面应该很清楚武汉实验室和新冠病毒无关，但仍要求重启针对那里的调查。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把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引到错误的方向，以此自保。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2号表示，将暂停对政府雇员退休和医疗福利基金的部分投资，以便在债务上限恢复的情况下维持联邦政府的借贷能力，防止债务违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2号批准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 SDR 普遍分配方案，以增加全球流动性。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别提款权分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号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规模较前一年上升，预计今年失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名警察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他曾参与应对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据报道，该警官已经是骚乱事件后第三名自杀的警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磊、童林、王远，主播玉磊、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